凌晨12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西贡晚上发生开枪打劫，一名男子腰部中枪受伤，送到将军澳医院救治。警方而家通缉紧一部匪徒乘坐逃走嘅轻型货车。事发喺清水湾道近打鼓岭新村，喺晚上11点几，几名男子将男事主由私家车上拖出嚟打劫，又开枪打伤咗男事主。警方在土瓜湾一个单位拘捕两名男子，起出一支自动手枪和三发子弹，瓦解了一个准备打劫金行的械劫集团。警方昨日傍晚突击进入益丰大厦二楼一间宾馆，拘捕了两名分别年龄24和34岁的男子，其中一个人是揸伤情证，被捕人士相信包括械劫集团主脑。七个地产商组成电费关注组，要求政府推出公平而透明的电费机制，并且在2008年两电利润管制协议届满的时候检讨有关协议，包括了新鸿基、恒隆、太古和九仓等七个地产商经已去信政府，表达对电费问题的关注，促请当局确保电力有效率生产和分配，并制定有效的监控制度。美国东岸受到龙卷风和雷暴侵袭，死亡人数增加到34人，相信是近年美国最严重的同类灾害。田纳西州灾情严重，但是这里已经有16人丧生，还有多人失踪。阿拉巴马州有11个人死亡，俄亥俄州亦都有严重死伤，一条工业村几乎被彻底破坏，一间剧院亦都被吹倒，很多建筑物包括了房屋和教堂倒塌。菲律宾空难的四名失踪者相信已经没有机会生还，救援人员找到14具尸体，16个人受伤，部分情况严重，客机上并没有香港人。英国传媒说机上有9名外国人，包括澳洲和英国人，未能确定他们的情况。一节的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447点，下跌90点，纳斯达克指数就是报1337点，下跌22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4018点，下跌16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就是报9572点，比本港恒指收市的时候是跌了8点的。在天气方面，天文台话一道高压脊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了良好的天气，本港昨日早上多云，日间云层转薄，下昼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27度以上，预料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地区天色仍然大致良好。今日的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为23度，日间天晴，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温暖，周末期间天气会转凉。而家温度24度，相对湿度91%。继续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首先是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住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Hello, 我哋又见面啦！呢度系 FM 94.8至96.9 Radio Two。 我仔呢排成日匿埋自言自语，又无端端乱发脾气， 佢惊有人落毒害佢，连我煮嘅嘢都唔肯食，做阿妈嘅又点会唔担心啊？ 阿哥话喺屋企都听到街上边啲人闹佢，但系我哋住喺17楼、啊。 思觉失调系一种早期不正常嘅精神状态，好多时会令人产生妄想同幻觉，要帮助佢哋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292832283。 你信唔信？ 你信唔信？天外有 天？ 你信唔信有外星文明？ 咁你有冇兴趣喺11月29号晚上8点， 嚟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亲眼见证？ 详情请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晚上12点至凌晨2点。 行程 曾志贤、 夜妈妈、雨夜爸爸， 周末周日二台节目好变化，真心。并不一定找到爱情， 孤独并不一定感到寂寞， 拍拖未必一定觉得开心， 死亡未必一定等于终结， 世界一切万事万物 本来并无绝对。 梁继章、邱海文， 星期六晚10点，不了情， 把握瞬间感觉， 享受永恒空间。 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夜爸爸，夜妈妈。 欢迎你，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今晚。 今晚有 Jason 啦，有彭 Sir 咧，当然咧仲有黑色星期一嘅 黑色 云海， 成个黑色嘅云海色喺度， 黑云 黑云。 咁、我哋嗰个11月29号嘅 video show 即系已经系近在眉睫噶啦吓，好快就举行噶啦。 每日亦都系打俾阿云咧，话俾佢听呢套片一定要掂啊，大佬、嗯。因为我啲邻居都问我 咁大镬， 佢直情话佢唔系问我噶、喂，嗰日我都嚟噶。 好正嘅， 我话好啊！ 我哋都收到好多信噶啦，咁啊有多啲听众嘅查询嘅 email 啦，嗱真系吓你，即系总之身边经过不论同事啦吓、电台嘅朋友啦吓，即系 Jason 都话邻居啦。 我哋嗰日系有20个 secure 保护你嘅，系咪？ 系保护我、 因为咧，如果条片唔好睇嘅话咧， 就大镬啦！ 你要好小心啦， 我就走后门噶啦。 好快啊！ 好快好快好快！咁啊，头先听咗宣传声带啦，咁就话俾大家听，咁啊，只要你留意夜妈妈与夜爸爸，你就会知道点样可以成为嗰100个人嘅其中一个，其实都系打电话嚟啫。 我哋好快都会即系即将进行派飞嘅仪式噶啦。 系啦，咁啊，而家我已经将自己咧全程进入呢一个外星嘅 feel 先， 系 一个沉醉喺呢一个外星嘅感觉嗰度。 系 咁啊，又睇一啲 DVD， 呢个 直情系讲埋 Area 51，呢个直情有个同事俾我噶。 啊，呢个就唔系喺呢个 唔系买嘅，呢个有个同事无端端即系嗰啲摆喺台面嘅写紧字条，喂。啲咩嚟噶？呢啲睇啊睇睇，哇！呢个好劲咧，其中一组咧就系有讲 Area 51，咁佢嗰度咧就系直情，我唔知佢嘅片段系自己拍啊，但系就整到好旧化咗噶，直情系是非只 UFO 啊，碟形噶，但系佢嚟地系咪真系有呢个片段？ 嗰个系德国噶。 系嘛？ 嗰、那个， 但佢又扮 Area 51， 系佢因为咧，咁因为德国 NASA 咧、纳粹党嗰阵时，唔系 NASA，sorry， 呢、這个 德国系 NASA， 我讲错嘢，即纳粹党嗰阵时咧，其实研究过 UFO 嘅，咁因为嗰阵相传呢个希特拉咧就同外星文明有啲嘅接觸過，係咁所以咧，後來二次大戰之後咧，真係絕大部分嘅德國嘅科學家咪全部俾美國人攞曬噶嘛，咁就所有嘅德國嘅科學家都係喺 Area 51裏邊咧就進行研究，咁於是乎啲人就覺得，咦，咁可能 即係嗰啲係德國科學家， 德國科學家嚟嘅，即係如果你見到個舊片黑白嘅， 黑白㗎， 喺度掉下飛下掉下飛下嗰個， 淨係一隻 UFO 嚟㗎， 嗰個就係德國科學家做， 地球人整嘅， 地球人整嘅， 嗰只碟形地球， 點會飛到咁樣？ 佢係好 差。 噶， 即系即系好似气流啊，遇到气流。咁啊，亦都有好多嗰啲Area 51嗰啲相上面嗰啲灯缩缩。 系冇错， 嗰啲咧即系好快高速嗰啲， 就可以反方向咁样。 嗰啲我真的不知道， 又是不明的飞行。 我真的不知道，鹏程，我真的不知道，我很想知道。 那么你看完了以后有什么？ 就系睇完之后咧，你睇呢啲 VCD 咧系好坚嘅 UFO， 你睇完等于系完咗咯， 都唔知。 咦？而家原来讲金字塔咯，已经 再飞过 先。再，其实我觉得有时咧会唔会系佢哋拍嗰啲嘢咧，会系摆嗰啲。第二啲 footage 嚟擺翻，攝翻啲 有啲係，但係你頭先睇嗰個咧，即係有個應該係一個白色嘅點，係 啦， 係嘛？飛飛下突然間喺後面再出現翻嗰個咧，嗰個就係 Area 51嘅上空拍嘅， 最即係經典嘅。 誒，嗰個最經典。 咁佢又撈集咗好多嗰啲平民咧，攞住個嗰啲碌咧，即係嗰啲車嘅碌，嗰啲碌冚啊。 哦， 即係譬如你喺拎冚啊，咪係膠嘅有啲，可以拆個拎冚出嚟噶嘛？嗰個碌嗰嘢，咁佢咧就揾個人攞住個 Super A。即係嗰啲飛諗嗰啲機就咁樣 roll 住噶啦，咁佢就有一個人好似掟 frisbee 咁樣，就飛嗰只飛碟，咁佢就唰 capture 咗之後咧，就扮 係 UFO。 所以你睇到呢啲，你咪覺得唉，咁而家其實究竟係真定假嘅啫？ 嗯， 即係但係嗰張相又好似嘅喎， 嗯， 可以假嘅啦，可以開個拎冚咁樣， 絕對可以。 有好多嚇荷里活製作，不過係簡陋式嘅製作啦。 甚至有啲人話好多 UFO 嘅片段同埋相係美國政府特登整出嚟嘅添，因為不過個問題就係即係嗱，我扯開少少話題啦，即係話啲人點解話美國政府點解要咁做咧？呢個就係一個淹沒嘅手段。因為咧你做得多呢啲嘢嘅時候咧， 人哋就覺得 係啦，即係好似你睇完嗰套片話，哦原來飛個車太多影到 UFO。 但係我唔係咁，即係我意思好多，即係我仍然都佢有好多證據係會話俾你聽。你自己判斷啦，佢又唔會話俾你聽咩嘅。你判斷美國政府究竟係想隱瞞啦，抑或佢究竟已經係開放曬咧咁樣 啊？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其實呢個係一個煙幕，係令到啲人會覺得呢樣嘢不可信啊。 同埋佢話咧，而家如果你美國嗰度佢點解其中一樣嘢唔話俾大家聽，真係有呢啲嘢咧？佢話佢美國唔會接受到而家話俾自己嘅國民聽，其實我哋保護唔到你，即係個政府，即係唔會話俾個國民聽，其實我哋保護唔到你，因為有外星人嘅文明。是勁過我哋 人類， 係啦。咁即係你即係保護唔到嗰啲，即係睇啲 Superman 咁有三個黑衣人嗰個，唔記得叫咩名啦，已經喺套戲裏邊嘅咧，有一個好高大嘅，係咁將啲人掟嘅 Superman 族 哦，即係嚟自另外一個星球， 一個星球嘅係啦，嗰三個咁啊，咁咪呢啲咁嘅人可能係存在噶嘛？如果喺第二度嘅話，係咪先？即係咁咯，而家 即係你覺得 Superman 已經覺得越嚟越真啦，呢啲一九唔知。 但係佢都可以，美國政府都可以即係教育啲市民，其實即係外星人嚟到雖然佢哋即係可能係即係初初接觸呢一啲嘢嚇，又或者係即係唔係好想公開話俾大家聽，即係但係同保護國民可能係兩件事嚟噶嘛。 唔係咁，佢嚟得咁你保即係啲人可能會 question 一樣嘢，你究竟可唔可以保護我哋咧？你答唔到呢個問題喎。 佢系嚟攞感情， 即系佢话，如果佢话 感情佢得噶啦。 如果佢话你 爱情小说嘅故事 系啦，如果佢嚟攞爱情 OK 啦，但系如果佢话 俾佢啦， 有几多 UFO 专家会出嚟话得？ 嗯， 得。如果佢话唔得，即系两边都 所以都系唔讲噶啦。 其实唔应该讲 cover up 住啦，即系。 咁點啊，雲海？ 唔錯咁咯，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會講一啲佢嘅特別報告啦，我哋分享下知下算啦，係嘛？I need to lay down. I'm gonna wake up. Yes, I know. I'm gonna kiss some part of. I'm gonna keep this secret. I'm gonna close my body now. I guess I'm the guy. Another day. I guess I'm the guy. Another day. 当呢个做 Die Another Day， 佢系 Madonna 呢一个系一个 Brown Brother Brown Mix。 由1995年开始，每个国家元首都会收到一份 UFO 档案报告。 一年四星期，我哋会逐一揭开档案秘密。 星期一，我哋会讲到英国、巴西、日本发生嘅飞机飞至 UFO 个案。 我哋仲会揭开伊隆宗教革命时期发生最近佢哋 UFO 到访嘅真相。 星期一晚12点至凌晨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 彭晴、 曾志贤、 云海， 黑色星期一。 18分啊！ 好，咁啊，黑色星期一有彭晴啦，有云海啦，同埋有我爱 Jason。咁啊，今晚我将会咧就系讲下呢、這个 又系元首级嘅报告， 元首级嘅。 但系咧，我讲之前咧， 点样？ 我又要咧，真系因为上个礼拜 Jason 好兴奋啊嘛，讲开嗰啲 UFO 嘅嘢咧， 系佢睇下天朗气清会唔会感应到啊？ 你走嗰时见到啊？ 唔系，咁你咁啊 ，Jason 喺我入边讲咗一个，即系当即系 VCD 里边讲嘅 theory 啦，就可能有啲 aliens 嚟到嘅时候，外星人嚟到嘅时候咧，可能系想将一啲我哋人类所谓有感情嘅基因咧，去抽取咗， 或者去 系啦，可能交换一啲基因等等啦。咁但係個問題，你知唔知嗰晚我返到屋企呢 就發現人攞咗啲感情啦。 唔係偷咗我嘅感情基因。而係呢嗰晚呢其實就 BBC 呢News 咧就出咗个新闻咧，就全香港都冇人讲过噶。 系 到今日啊，即系上个礼拜一， 你一路 mon 住噶啦。Make sure 系冇人讲过 啊。冇啊冇啊冇，真系冇。上个礼拜一出咗 BBC 嘅 News 之后咧，到今时今日咧，香港冇新闻讲过一单嘢咧，就同呢件事有啲关系。点解咧？因为咧讲上个礼拜一，你咪讲起一啲 genes 嘅问题，一啲基因嘅问题啦。我就话俾大家听，即系因为我以前读 bio 噶嘛，咁就知道一啲即系唔同种嘅物种啦、啊、如果交配之後咧，就生出嚟嘅物種， 係、馬同 馬同驢生出嚟就係女仔啦，女仔就唔可能有下一代嘅，因為佢冇咗生殖能力噶啦、 啊， 因為就係上天安排咗呢啲基因咧，等我哋所有地球上面嘅物種 唔可以撈亂嚟， 係啦。但係咧嗰日先講起係咪有外星人偷取或者換取我哋嘅基因嘅時候咧？嗰晚做完節目翻到 BBC News 咧，就一宗咧好細嘅新聞，但係對我嚟講呢宗係好大嘅新聞，因為點解咧？就是摩洛哥咧，即系北非摩洛哥啦吓，咁有一个一个农场咁嘅地方啦，咁佢有个农夫咧就有一只14岁嘅驴仔嘅 ，OK， 嗰只驴仔咧系乸嚟嘅，呢只驴仔乸咧系冇任何嘅生殖能力嘅，因为咁多千年嚟，所有科学家同埋所有生物学家都话俾你听。物种同物种之间生出嚟嘅女仔咧，系冇可能繁殖下一代嘅、 即系佢冇性别嘅，系咪应该 suppose？ 诶，有性别，不过冇繁殖下一代嘅能力，系啦。咁点知咧？就因为咧，呢件事即系应该话上个礼拜报道呢件事之前咧，呢个农夫就发现咧，呢个女仔咧就生咗个细嘅女仔出嚟， 小驴， 冇错。咁开头佢就觉得唔可能，因为其实差唔多大部分嘅农夫都知道系女仔系唔可能生育噶啦。咁佢就话：咦，呢只女仔点嚟嘅咧？佢系怀疑系可能第二啲女仔跟咗佢咁样啦。咁后来觉得唔似，即系 人哋生咗啲， 系啦系啦， 跟嚟嘅啫，野驴 系啦。咁点知个农夫觉得唔系，即系个女仔同佢嗰个大嘅驴好好，咁就主动联络有关嘅即系医务人员啦。咁之後咧就揾咗一啲嘅西方嘅醫學家咧，就去抽取咗呢兩隻驢仔嘅基因，就測試咗。咁上個禮拜咧就出咗個結果， 母子嚟嘅。 原來咧係正正實實咗咧，嗰兩隻驢仔咧竟然真係母子關係。咁而 BBC 都話咧，呢、這個會係歷史上 第一次，哇！咁奇怪， 咁奇怪，歷史上第一次有不能生育嘅女仔，唔知同邊 隻，佢咪食咗啲乜嘢飼料令到佢？你知而家嗰啲即係飼料可能有基因改造咁啱嗰啲，可能係嚇。 如果係啊，大鑊啦！即係如果係嘅話，我哋 有啲飼料可以生嘅。 即係如果我哋食咗啲基因改造， 懷孕突然間， 我哋咪唔同乜嘢？ 突然間 係 懷孕喎！ 喂，嗰啲瘋牛症都係咁嚟嘅啫，啲亂嚟嗰啲飼料。 其實係啊， 係資料話好有問題，但係個問題呢個成為咗第一宗。 咁嗰個木乃伊即係掘出嚟都咩啦？ 嗰個就一定係假噶啦。嗰個你哋講過未？ 係未講過。 誒，嗰啲小報登出嚟啊嘛。 唔係嗰個唔係小報，嗰份咧係一個叫做 Weekly World。 可能係雲海寫嘅，你唔好話啲小報登出嚟。 所以佢成日知嗰啲嘢香港都唔登嘅。 唔係， 我明啦，我而家知啦。 嗰段嘢係佢寫嘅。你快啲讲咩啦？ 对 唔住，我要解释，因为咧嗰份报纸咧，我每个礼拜佢都收到嘅，我都有订嘅。嗰份报纸系咩呢？就系全美国系人都知嘅一份假报纸， 假报嚟嘅， 假报咪先事。我唔同小报系对唔住， 系假报，九成嘅新闻都系作 假噶嘛，一个二毫半定唔知几钱嘅一份噶嘛。 咁个问题就系有啲香港同埋台湾嘅大报咧，就唔将嗰啲新闻咧就翻译咗，咁啊越传越劲啊，当个真新闻讲咁样。不过虽然话咧木乃伊有冇可能大肚啦， 冇可能 啊，但系上个礼拜咧，其实喺南韩一个嘅古墓里边咧，其实真系发现咗一个木乃伊，个木乃伊啊真系有个 B B 胎喺入边嘅。咁呢个系上个礼拜南韩嘅 case。 点解会有咁多呢啲咁嘅古怪嘢突然间浮现嘅咧？ 呢个世界可能 好 怪怪咁，即系啲奇怪。你一睇到系咪有两个字喺你个脑啊？奇怪。 诶，咁啊。 好， 我哋正式可以咩啦？啊，嗱，究竟今期呢一集嘅国家级元首嘅秘密报告系点样啊？ 嗱，不如今日因为有讲四单嘅 case 啦，咁四单嘅 case 咧都系关于唔同嘅地方咧一啲嘅军机同埋民航机喺上空见到 UFO 嘅情况。 嗯， 咁啊，全部咧。即係當然嗰啲元首級嘅報告裏面係有曬記錄啲機師嘅對話等等啦，而啲對話記錄咧係喺每一個機場裏面咧係有 record 嘅， 嗯、 即係唔可能係特登洗甩咗佢或者係作出嚟咁樣，即係一定要 trace 到嘅呢啲，所以先俾得呢啲元首睇啦。咁、嗯、首先講咗一單先咧，就係、是、呢個英國嘅軍機追截嘅 UFO。咁、 嗯、 事發時間咧就係1956年嘅八月， 咁早 係好早嘅，1956年嘅8月13日嘅夜晚。咁、嗯、當時咧其實有。即係可以話俾翻少少嘅背景資料，就係、是、其實英國不嬲咧同美國關係好好噶嘛，咁經常有美國嘅軍事人員咧，其實都會長住喺英國嘅軍隊裏邊嘅，所以呢一紮所有嘅報告咧，原本咧就唔係英國政府公開嘅， 嚇、啊、 應該咧就係、是、美國嗰邊嘅軍隊咧係攞咗嘅，咁、 嗯、 但係當然佢又冇經英國同意去公開咧，咁呢個就。另話啦，始終美國係嚇， 你公開咗先啦，佢哋就 係啦，可能係啦，朋友 俾我立啦呢次咁樣， 可能 係光榮咁樣， 可能咁之後咧，其實事發地點就係英國東部咧，就兩個軍事基地嘅，一個咧就係接近一個叫做 Bentwaters 嘅皇家空軍嘅基地，咁另一個咧就係呢個叫做 Lincoln Hill。嘅軍事基地咁樣，咁、 嗯、 當時首先咧係嗰個 Bentwaters 嘅軍事皇家軍事基地咧，喺夜晚9:30嘅時間咧，咁就喺雷達嗰度咧，首先係發現咗有啲嘅不明飛行物體， 即係幾粒幾粒嗰啲噶啦， 即係雷達上面啦、顯示一個同埋幾個嘅 UFO， 咁、係用一個好高速嘅飛行嘅速度咧一路飛緊嘅，咁當時發現咗呢、這個。即係 UFO 嘅時候，當然即係英國嘅空軍就會計嗰啲時間速度啦。咁其中一架咧，見到即係其中一架嘅 UFO 咧飛嘅就係佢哋計算到佢係30秒裏邊飛到50公里嘅。 30秒飛到50公里。 係啦，嚇都算 公里、啊、 都算長㗎啦，係都算速度快㗎啦。咁幾分鐘之後咧，就有即係你係諗唔到咁誇張啊！由原本一架。去到後來嗰幾分鐘分析，哦，即係當係我哋嗰個雷達嘅控制員先，哦，呢、這個有個 UFO 喎、哦、嚇、啊，原來佢30秒飛咗50公里喎、哦、咁樣，咁、大家可以分析啦咁樣。突然間由一架嘅 UFO 喺個銀幕上面咧，開始係點咧？係由一架變咗13架。 我用你一个变三架都可以啊， 系咩13架？ 即可能叠住一炮咁飞，佢喺个雷达扫 嗰 时一粒， 系啦，可能 一次啦，跟住 数13，佢甚至话13至15架啦。 哇！呢一只嘅表演系 相当高， 相当高难度， 冇错。佢形容当时嗰个范围咧，即系嗰一架嗰个范围，突然间变咗13至15架个范围咧，就是、由嗰个空军基地嘅西南部嘅8公里，去到个空军基地嘅东北边嘅40公里都有嗰扎飞嗰扎 UFO。咁佢就觉得哇，发生乜事咧？咁即系。 正闯咗佢哋嘅领空啦， 闯咗领空，直情空军基地上边。咁当时即刻计啦，我唔知点解啲雷达嗰啲控制员都将佢计数咁，即刻计，咦，咁样架飞碟又特几大 咩？做咩啫？ 咁佢要大佬你睇孔子噶嘛？佢哋知己知彼啊嘛，飞上去都知道大概几大几快有啲咩事，跟住先派自己啲友去啊嘛。 啱，你完全 唔计，唔得大佬，一上到去原来佢系武舰嚟，咁点啊？ 啱，咁当时咧。其实你真系估中咗，因为嗰阵时雷达咧就显示咗其中一个最大嗰架咧， 唔系估噶我， 系 真的， 一个最大嗰架 UFO 咧，就系当时嚟讲系一个全世界最大嘅即系应该咁形容， 母舰啊， 母舰式嘅，因为佢话嗰个 size 咧就等于当时一个 B-36 嘅轰炸机嘅三倍，即系话。佢哋形容為嗰個骨，因為嗰個 B-36 嗰個機翼咧有七十米， 都幾個球場嘅咯。 咁係七十米乘三咯，即係話嗰個 UFO 嘅大 二百幾米， 係210米咁大。咁嗰時見到 幾尺， 係啦，佢話咁樣啊，咁即係都幾誇張。當然即刻通知曬所有其他部門啊、研究啊等等啦。咁但係又唔可能闖住有咩行動。咁就去到十點鐘。再出現多一架 UFO， 即係13架之外再出現多一架啦， 第14架啦， 係啦，之後去到呢架咧就佢仲計又計喎，計完咗話啊呢架仲快，呢架16秒行咗55公里咁。 你諗下55公里 係 你一小時行55公里，你要一小時先行到去嗰度咁遠係嘛？嘅意思係 係 你 30秒 已經去到 咗， 30秒已經到咗啦，係啊， 幾快？ 但而家再出現嗰個咧就16秒。去咗55公里， 佢系破紧纪录嘅。 佢系我谂唔知系咪佢知道啲人喺度计紧咧。再 好啦，快啲啦，俾你睇下啦。 咁去到10:55啦。 其实我觉得佢呢啲动作就系好似一个嗰啲鲸鱼，捉咗一只海狮，跟住佢发嗰个海狮上去天空，话俾你哋听，我哋而家玩残咗佢，先至食佢。嗰啲鲸鱼系咁 样散啲散啲， 系啊，佢咪搵个尾咪撩嗰啲海狮，话俾佢啲 friend 听，嗱，我哋已经。玩緊佢噶啦，呢、這個即係佢呢啲動作，今日話俾你聽，喂，你唔好諗住攣我哋啦，大佬， 其實好勁嘅。咁當時真係好勁啊，因為咧出現咗個 UFO 嘅時候咧，去到10:55又多一架 UFO 出現，而呢架 UFO 咧仲要係咧 十秒， 遲咗出門口啱啱趕到 嘅。佢冇計啦，佢直情咧係話當時嗰、那個皇家空軍個地面個控制塔嘅所有人咧，即係見到嗰個強光啊。由東面飛到係西面，喺4000尺嘅上空一路咁飛過去。咁與此同時喺嗰個飛過途中咧，原來喺嗰個空軍基地嘅附近係有另一架軍機係經過嘅。而當時喺嗰個軍機上面嘅人就話：我見到一個好強嘅強光喺我嘅飛機下面飛過。問翻控制塔係咩嚟嘅？控制塔話：哦，冇 UFO 嚟嘅。 冇啊，UFO 嚟啫， 係 UFO 嚟嘅。 冷靜， 咁你快啲翻落嚟基地啦咁樣。咁啊，一路去到即係。已經係少少恐慌嘅，因為唔知發生乜事啊嘛。因為當時美軍同英軍都係喺嗰個地方已經有人員監察住。 而且1956年啦， 1956年係咯，即係二次大戰完咗11年， 即係都唔係好多人知道 UFO 啲嘢啊咁。 我諗可能佢 嗰陣時已經羅斯威爾已經知㗎啦，1947年嗰時已經係轟動全球㗎嘛。 但係即係唔係好多人相信即係有呢件事，但係我諗相信嘅係咪會唔多咧？ 但如果我係嗰個機師，如果佢強光喺我下邊咁樣咁嘅速度飛過我，就算唔理佢係咩都會驚啦。 冇錯、 啊，你唔好理佢裏邊有冇人炸咧，哇！我以為我已經係最快嘅咯，但原來嘣嘣佢已經 仲快啲， 唔使問都即刻要即刻翻嚟基地， 即刻落地先啦。 咁之後咧冇啦，咁降落翻之後咧，咁、那個控即係當時個控制應該話呢個空軍基地控制塔咧，裏邊就發現繼續仲有 UFO 嚟緊。 哇！ 咁於是乎覺得唔得啦，即係成件事咧，即係一定要即係臨危立馬啫，做啲嘢啦咁樣。咁於是乎就經過就上司批准咧。就派咗喺11:30啊，當晚嘅11:30咧，就派咗軍機出發啦，就直情飛上去嗰個 Water Beach 嗰度嗰個區域上面咧，就飛向嗰扎嘅 UFO。 哇！直情攔截，諗住 係啦，咁飛過去，咁咧當時嘅機師就係見到好遠嗰度有啲白光啦，咁之後就向住個方向飛過去，而個機師即係嗰個所謂嘅雷達探測器都見到嗰樣嘢嘅，咁啊不斷同下邊咧就聯絡啦咁樣，飛下嘅時候咧。就喺飞紧嘅途中，明明见到前面有个白光噶嘛，飞翻咦冇咗，完全冇咗，咁啊消失咗，完全消失，无影无踪嘅。咁之后嗰阵时就派咗另一架嘅军，因为两架军机上去咧，就喺另一个嘅空军基地就系Licken Health 嗰度啦，就冲咗上去。咁个机师同样系跟住个雷达嗰个方向咧就飞咗上去，但系咧去到嗰个位置嘅时候啊，系见唔到任何嘢。 但係原本係有見到白光㗎嘛，但係見唔到任何嘢。咁佢哋話唔係，即係通知控制塔，喂，我哋見唔到任何嘢喎，咁樣。咁佢話冇理由㗎喎。咁去到後來，即係第二架去嘅時候咧，佢就話同控制塔講話，我見唔到任何嘢。咁嗰個控制塔話唔係，我哋嗱，而家我對住話俾你聽啦，你而家係向正 東南 啊，十二點， 唔係佢直情唔係咁嘅。佢話直情喺你前面啊，那個 UFO。 嗯， 你係對住個 UFO 啊，你即係一路係飛緊個速度係向正嘅 UFO 嘅方向，個速即係個方向同埋高度都係一樣嘅。你係向 如果再飛埋去就炒埋去㗎啦。係 啦，你飛緊去嘅時候，你係應該撞緊過去㗎啦。 哇！咁撞鬼咁啊！ 戰機話：我見唔到任何嘢喎。咁之後咧，嗰架飛機咧就同控制塔話：我見唔到嘢。咁個控制塔話：你小心啊，應該撞㗎啦。咁佢就衝過咗去原本應該撞嗰個位咧。 哎呀，隱形咗啊！ 冇咗喎，係完全衝過咗。 好笑佢啲反應，哎呀！ 佢隱形咗， 哎呀，同老鴨出啦， 系啊，唔得咩？ 系唔系噶？聽間咧，如果有機會有時間咧，我再講一個隱形嘅 case 俾大家聽下。咁 真係隱形啊！ 一間先講，一間先講。咁咧就飛過咗個 UFO， 但個雷達咧就好明顯咧，就喺嗰個機師同埋個控制塔裏邊都見到咧，就已經係過咗個 UFO 喺後邊咁樣。 哦。 咁去到過咗之後咧，就先至嗰個第二架嘅軍機就見到，咦係，我後邊係喺有個白光喎。就嘗試咧，就去兜翻一個大圈， 嗯、 想去追翻後邊嗰個 UFO。咁、 嗯、 但係咧，由佢過咗個 UFO 嗰下開始咧，佢無論個戰機點樣轉咧，嗰、那個白色嘅 UFO 咧，都係喺佢後邊。佢轉咗好耐，好耐，好耐。咁當時咧、所有嘅軍事嗰個對話記錄咧，即係包括第一架同埋第二架嘅軍機咧，即係當大家有聯絡噶嘛。咁第一架軍機就一路見到嗰個第二架軍機又轉，佢話你做乜嘢？你望到啲乜嘢咁樣？咁第二架軍機話我望到個 UFO， 但係佢個 UFO 係飛咗我後邊。 嗯， 我係轉咗好多好多個圈咧，我都係追唔翻佢嗰個原本嘅位置。 人哋係咩速度？你係咩速度？你分分鐘你射嗰粒炮啊，佢都快過你嗰粒炮。 可能 追啫， 啱啊。咁之後就 哇，我覺得幾驚喎！嗰、那個情形幾恐怖，佢轉極都轉唔到。 轉唔到啊！但係佢之前同嗰邊嘅機師就話：，喂，我直情我唔知道我見到個係乜嘢嚟㗎。佢直情講咗一啲好。即係佢覺得 呢啲係咪佢嘅對話係咪有對有即係有 record 到， 有 record 到 落咗寶， 落咗寶，同埋唔係淨係寶咯，淨係嗰個聲都係個控制塔， 都係咁講嘅。 嚇、啊！即係仍然都有呢啲 record， 有呢啲 record。 咁佢話佢自己講咗啲咩啊？ 佢淨係之後話佢見唔到任何嘢，佢話唔係佢見到嗰嚿嘢，但係佢唔知嗰個係乜嘢嚟。之後佢就話：如果我知道呢個係咩嘅話咧，我仍然覺得我要受到天譴啊！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不会。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你本名叫半导体盒，放在床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但说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回忆的甜，染了我绿了你和我沦落的谄媚，盛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 怎么为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回忆的电影，然而顾虑的你和我两朵谄媚，曾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为什么这样的 周杰伦歌名叫做《半岛铁盒》。 黑色星期一， 凌晨的12:39，咁啊，今晚咧，如果你而家啱啱扭开心机嘅话咧，我已经系讲咗一个咧，就系国家级元首嘅。 我都估到你会咁讲。 咁跟住我会讲咩？ 对唔住啦，大家如果想听我哋系唔会再讲嘅。 错啦，错啦，最近你大人讲嘢嘅时咧，你唔好咁样站乱歌病先吓。 咁你讲咩？ 笑完啦，笑完啦， 你讲咩？咁你讲。 我讲得啦，系嘛？ 你讲先讲啊，正正。 唔讲啦。 我问下交俾你。 诶，咁头先讲咗第一个， 唔好意思，我要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咁啱啱攞开心机。咁我哋已经讲完晒㗎喇，你而家 咁就惨喇。 但唔係讲真，而家你听緊嘅一啲系国家级元首嘅报告啊，咁即系国家元首，你而家可以眯埋眼呢就扮自己坐喺龙椅嗰度呢，你呢一个国家级元首嚟㗎喇。 咁然之后云海就攞住啲报告话俾你听。 冇错啦，咁啊元首可以话俾佢哋听。 我唔系元首， 我同佢哋。 哦，即系我元首听俾你听啦，系啦，冇错啦。咁呢头先讲咗个英国嘅即系皇家空军基地嘅一个 case 啦。咁报告里面有些近一点的 case 的，就是发生在几时呢，就是1986年 是 80年代了，5月19号在哪里呢，是巴西这个。 哦 ,Brazil! 是这个 Jason 的第二故乡。 Brazil! 最喜欢的地方了。当时呢，即上次我都讲了，巴西上一次讲到说巴西的即 军方曾经都在千里达群拍到 UFO 的片段。咁就後來係因為佢總統想啲人民知道，所以就抌咗啲相俾個報館啦。 係 啦係啦。咁但係咧，即係諗唔到，其實巴西即係其實南美洲普遍嚟講啲政府啊，都係對 UFO 係比較開明嘅，即係。呢、這個係唔知係咪佢民族性有關啦，即係始終佢比北美洲 係開明， 係啦，冇錯啦，以前開放好多。咁佢1986年5月19号嗰日咧，嗰晚咧，咁就係發生又係一啲即係飛機附近發生嘅一啲 UFO 事件。咁當時係六點，即係當日個黃昏六點半啦嚇。咁就喺聖保羅嘅控制塔附近，即係其實應該係聖保羅區，有叫聖浩西嘅一個機場啦嚇。佢唔係正式係聖保羅市嘅機場咧。就首先係佢喺嗰度咧，就發現咗一個 UFO 先嘅。咁當時咧，佢哋係唔係喺雷達睇到先嘅，而係喺地面啲控制塔人員咧，係直情係喺地面見到15公里遠嘅地方咧，係有兩盞嘅強光啦咁樣。咁佢當時覺得好奇，咦？點解無端端有兩盞強光咧？因為嗰段時間六點半咧，要飛嘅飛機已經飛咗，未到嘅飛機亦都唔會喺嗰個上空出現。咁我覺得，咦？唔係喎，佢唔係，即係開頭佢哋仲以為係即係可能飛機咁樣啦。咁啊諗下，唔係喎，同埋睇嗰個光度咧，同埋佢冇盞燈等等嘅情況之下咧，就覺得唔似呢個唔似一個正常嘅 飛機。 飛機，佢係覺得應該係一啲 UFO 咁樣。咁啊，即刻翻到去聖奧斯嗰個控制塔裏面睇嗰個雷達嗰個銀幕啦。咁、那個銀幕一睇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個銀幕唔單止係佢哋眼見有兩個啊嘛，個銀幕上面咧就出現有三個嘅，即係雷達個探測出現咗三個嘅。而當時咧係冇任何嘅民航機或者係戰機或者係軍事上嘅任何嘅機咧喺附近出現噶啦，係冇嘅。咁當時佢哋就冇辦法，即係佢完全唔可以解答到咩事嘅、只係將事前記錄同埋通知上級咁樣啦。咁喺呢件事之後冇耐咧，咁喺巴西利亞，即係巴西首都啦，巴西利亞嘅另一個機場啦，咁就亦都喺雷達裏面咧就見到 UFO 出現，即係雷達嗰度探測到。咁當時嘅上空咧係一顯現咧係顯現咗八架，八架喺巴西利亞嗰度嘅上空。咁當時依係嗰啲。 八道强光咁样喺个天空嗰度， 即系佢哋系用嗰即系巴西利亚嗰就系用雷达去探测到啦。咁当时佢哋觉得又系即时通知上级啦，即系佢冇办法做任何嘢先啦。咁去到八点半咧，咁圣保罗嗰边个即系圣奥西嗰边个机场咧，就嗰啲人咧直情觉得其实系好奇心咯，因为你见到个有三个 UFO 喺个银幕，同埋即系喺之前见过两个光，咁啊全部嘅控制塔人员咧攞晒啲。大型嗰啲望遠鏡咧，就走到去嗰個望台， 個個都唔做嘢，我哋喺望遠鏡度去睇。 其實係，咁就去望，咁望到咧就係佢哋見到一個咧橙紅色，咁一個似係一個橙紅色嘅圓形嘅光體啦，即係一個咁嘅物體啦。 嗯， 咁佢哋一路睇緊嘅時間咧，就覺得咦，點解好似越嚟越光咁嘅咧？咁大家都話係啊，好似越嚟越光啊！ 不過係好多嗰啲 UFO 嗰啲係除咗係碟形之外咧，係一啲球體，即係係啲光嘅球體，即係佢嗰啲表面係你完全見唔到有啲可以係透明嘅。 嗯嗯， 點解次次都係咁嘅？點解次次都一定係強光嘅？ 啊！你真系問起我啦。 點解我係咯？點解次次講真，即係無論係幾時同埋邊一度見親啲 UFO 都一定係咁嘅。 我諗可能因為嗱有兩個解釋嘅啫，一個就可能因為佢飛行嘅時候需要發出光咯，一係就佢刻意俾我哋睇到有光咯，即係呢個係唔知佢哋係咩動機啦。講真， 我覺得佢哋有時啲飛機穿梭機入嚟大氣層嗰時候都要經過摩擦都會發， 即係嗰啲燃燒嗰啲光 你知唔知㗎？ 哦，我唔知道你而家講啱啱知係我係小朋友嚟嘅，我唔識 嘅。好啦，你嗰啲。佢鬥低能嗰啲，我俾你贏咧，又唔夠你經驗豐富。 咁啊係喎。 繼續。 咁佢哋大家望到，咦，好似越嚟越光喎、咁樣，大家就拎低自己個望遠鏡咧，佢話唔係啊，唔係越嚟越光， 喺我哋前面， 係越嚟越近咧、啊，即係嗰幾三個嘅強光係越嚟越飛得，直情係向住個控制塔咁樣飛過嚟，飛到佢哋準備要跑翻入個即係雷達嗰、那個。控制室的时候咧，那个强光就喺飞向个控制塔的时候，再飞翻转头走咗。直情佢觉得是哇，即系你直情可以玩足伊恩啫， 即系高速嗰啲弹走嗰啲。 系啦，即系你望，即系佢好似觉得啊，你望到我飞紧过嚟啦、OK， 我走啦，我飞走。咁当时就觉得唔系啩，即系点可能咁嘅？当然啲人即系惊啦，开始咁，同埋就开始要准备。附近其實咧有一架飛機咧，係準備要降落嘅啦。咁佢哋就即刻先同嗰邊嘅一間，其實嗰個飛機咧就係當時有個石油公司嘅一架飛機嚟嘅。咁啊準備要降落，係九點鐘準備要降落嘅。咁啊當然同控制塔去傾啦咁樣。咁當時佢哋見到嗰個白即係嗰幾個光體飛走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原來呢架飛機上邊嘅所有工作人員咧。都是見到那個白光飛走的、而當時是飛過他那個運油機，即不是運人運油機，一個石油公司的機啦，總之是就是附近飛走咁樣。咁啊同控制塔話：喂，我哋見到一個不明飛行物體飛過我哋咁、樣。咁啊控制塔話：係，其實你見到個真係不明飛行物體嚟嘅，唔係任何民航機咁樣。咁點知咧？即係、我真係唔知，可能真係巴西人真係比較熱情嘅。咁嗰個運即係個石油公司嘅飛機咧， 請翻啲森巴舞添啫。 唔係嗰啲機長同機務人員咧，竟然咧係點咧？話係啊，有 UFO 啊，不如我哋追佢咯。咁 民航機諗住追一個 UFO， 一架油公司嘅機、佢竟然就去追，即係當然個控制塔話：喂，你唔好追啦咁樣。咁但係嗰個機話唔係，我哋油公司噶嘛。 佢又諗到追到嗰下好嘢喎。 即係佢諗到去追喎、即係同埋佢話：喂，我哋唔係 油公司係啦，油公司好多錢噶嘛 ，OK 啦，去啦。 唔係即係可能佢話：我哋呢個自己公司嘅機啫，你唔好控制我哋追唔追啦。 None of your business。 咁啊，嘗試去追咁樣。咁咧，竟然呢個油公司嘅機咧，就向呢個發光體一路去追，追咗十分鐘。是追極都追唔到，係當然㗎啦。 呢个梗冇可能啦， 系啦。咁但系追咗十分钟之后咧，佢哋开始就惊啦，哎呀唔好追啦，都系 走啦， 不如走啦。 佢哋嘅精神系好嘅，系可嘉嘅。喂，呢个要几大勇气，你知唔知啊？要追啲不明飞行，如果佢里边有嘢咁飞出嚟， 但嗰个唔系战机， 唔系同埋咧，如果俾佢追到， 更加劲咯。佢唔系战机，佢有民航机，佢都够胆。追佢， 追 俾佢追得到啊！分分鐘啊，啲報紙登出嚟啊，就可以登埋佢嘅油 公 司嘅名啦。 或者呢啲又真係你又啱喎。 我諗當時冇咁陰謀論嘅。 阿彭程一諗呢啲就係 陰謀嘢啦。 陰謀 就佢一定係咁樣飛上 嚟 S 咗，咁啊影到咪賣廣告咪有錢咯咁樣。 站在公车站牌下喝台湾啤酒，胡子也没有刮，像一个大傻瓜。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一定是你的他有没有打电话，可能跟别的猪头在床上脱光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想，要有心理准备，不然你会把他杀。同样的问题下手吧 ，Oh yeah, Oh yeah, Oh yeah。我相信你是男子汉，不要再做梦，忘记他。虽然他的身材很棒，陷阱不会让你看到。你的每一步要小心，别把自己当作情圣。我相信你是男子汉，擦干你的泪，不要哭。我们现实差别很大，爱情来无影去无踪。就像一阵风看不到，别再当傻瓜。台北市的街头越晚就越寂寞，你站在公车站牌下喝台湾啤酒，胡子也没有刮，像一个大傻瓜。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一定是你的他有没有打电话，可能跟别的猪头在床上脱光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去想，要有心理准备，不然你会把他杀。同样的问题又不止一次 Oh no Oh no Oh no。 街上的马子快点下手， 大傻瓜，我问你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讲。 张正我歌名叫做男子汉，睇好多嗰啲 DVD 啊、VCD 嗰啲咧，佢哋有時即係就係話咧，哇！你嗰啲啲人上去見到啲 UFO 咧，其實係一個係 Venus 嚟嘅， 金星。 你係見到 Venus 啊嘛，圓形發光咁，咪即係金星咯，咁樣。 唔係因為其實金星 係啲煙幕係嘛？ 距離地球近同埋最光啦，即係我哋肉眼睇到。咁但係你我諗其實好易分到一個強光嘅星體同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嘅，我相信即係 因為佢喐得快嘛， 不明飛行物體強度唔同嘅， 同埋快咯，佢直飛飛下可能都唔見咗。 金星唔喐噶嘛係嘛？ 即係你有一個軌道喐啫嘛， 佢唔會係咁樣伏 係咯， 三十秒行五公里 一定唔會係咁噶嘛。即係我諗啲科學家為咗去平息啲。恐慌一定講係金星， 即係啲 balance 咁樣係嘛？我哋講啲真嘅嘢俾你聽，又講翻啲假嘅俾你聽。 唔係因為你有時星體可能唔係佢，可能我明白個意思嘅，因為有啲星體可能你近嘅時候咧，可能你發嗰啲閃個光嘅時候，因為可能你感覺可能後邊有啲火咁嘅樣嘅，即係當年上年六月十三號嗰陣時候，火星唔係好近地球嘅，咁嗰陣時候我都喺度望嗰個火星噶嘛，咁啊真係覺得咦係喎，火星後面好似有啲紅紅地紅紅地，好似飛船，但你睇清楚你係知道邊啲係星體，邊啲係一啲飛行緊嘅嘢咯，好清楚嘅，係、所以我唔信嗰啲人講啲嘢。 咁呢個巴西呢單嘢咧就 唔係咁啊，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個 民航機 嗰、個所謂嘅運油嘅油公司嘅飛機去追咗十分鐘追唔到，準備唉唔追啦。即係我哋都係驚驚地，我哋準備。 但係佢啲十分鐘係咪其實都係近，即係一路保持緊， 保持距離， 見住 嗰個白色光嘅。 十分鐘都係 十分鐘都係見住。咁當時控制話：咁你一早應該翻落嚟啦。咁樣 OK， 咁安排你 OK， 著嗰邊條跑道，你準備降落咁。降落嘅之前嗰一刻，咁控制就話：你唔降落得啦。佢話：咁、那個運油機話做咩？因為你準備降落嗰條航道嗰個位咧，有一架 UFO 係擋住你個航道啊！ 哦，即係唔俾佢 降啊！即係其實即係 架 UFO 擋住個航道， 即係發光，即係個雷達度見到個 UFO 個位置咧。 你諗下，即係個 UFO 已經係計曬你嗰、那個你幾高，要咩角度？係 啦，冇錯， 你直接喺個角度嗰個中間攔截， 定 咗喺度，定 咗喺度。即係其實即係話你追我啊！ 好啦，我俾啲顏色你睇下。 係啦，哇！ 咁之後咧，咁、那個控制就話你唔可以咁樣降，你唔該而家即刻攀升。飛翻上去嗰個上空，一路去，咁咪運油公司話 ：OK， 咁冇辦法啦，鬼叫我哋開頭追個 UFO 咩？咁飛咗上去，兜咗一陣，咁我嗰個軌道上面 UFO 冇咗啦。咁之後過咗一陣，我話降唔降落得啊 ？OK， 而家你降落啦咁樣。之後再降落第一次降落唔到啦，第二次咁準備嘅時候咧，就話唔得，都係唔得，有另一架 UFO 喺度。 哎呀，咁小氣㗎，真係。係 啦，咁即係等佢過咗好耐啦。咁真係話佢降落嗰個航道係冇嘢啦，佢話你真係降落得啦，係第經過三次先至正正式式降落到呢個聖何塞機場。咁降落到佢哋覺得哇， 我以後都唔敢啦， 以後都冇再追 UFO 啦。咁但係當然啦，你個運油機唔追啫，咁呢件事已經因為其實影響到個民航嗰個運輸嘅問題咧，其實當時已經通知咗巴西嗰邊個國防部。咁國防部話唔得呢件事，即係 一定要公諸於世。 唔係，當時嗰一刻佢就話：我一定要派戰機啦。 嗯， 即係你唔知發生乜事，你唔知嗰扎嘢係嚟自邊度嘅 UFO 嚟噶嘛？派咗兩架戰機，係由呢個 Santa Cruz 呢個地方出發嘅一個巴西嘅軍部嘅機場出發啦、派咗兩，首先派咗兩架嘅軍機場出咗去先嘅。咁到第三架嘅時候咧。就一路其實一路去緊個方向咧，去到第三架嘅時候咧，其實第三架主力咧就係諗住去追住呢架 UFO 嘅。咁、去到嘅時候咧，就揾唔到喎，又係即係同之前嗰個 case 差唔多，就話如果我完全揾唔到任何 UFO， 但係雷達有顯示，控制塔有顯示，但係其他嗰兩架話我見到有 UFO 喺你附近喎。咁第三架我見唔到。 哇！真 係 當局者迷啦。 當局者迷。咁就第三架喺度追嘅時候咧，即係同上次講嗰個 case 即係幾似㗎啦。去到嗰、那個第三架，去到嗰、那個差唔多20公里遠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嗰、那個控制就話：你而家向緊嗰個位置20公里遠咧，你就其實就係、是、你正正就係向緊個 UFO 嘅位置。而當時嗰個第三架嘅戰機嗰、那個銀幕上邊咧，係一噗一下咧，係著咗13盞燈， 即系 佢知道十三不长啊，我哋即系嗰啲鬼佬罪吓。 我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奇怪 奇怪， 吓吓你。 会唔会系就自古见到十三个 UFO 所以十三不长咧？ 系咪咧？ 唔知呢啲，我哋讲下。 奇怪咧，总之 咁啊，十三个 UFO 喺嗰个第三架嘅战机嘅幕上面话：，喂，系、哦， 嗯， 我而家呢个军机上面嘅雷达都话我有十三个不明飞行物体，我喺我附近。咁我嗰个机师就话，但系。即系同控制塔讲，但我肉眼系见唔到任何嘢，我系一啲光都见唔到。 佢以为佢自己癫咗。 我谂其实真系以为佢自己癫咗噶。你冇理由个雷达有，隔篱架机话俾你听见。 个个都话有，你话冇。 系咯，喺坐喺架机上面追截紧嗰个话见唔到。咁之后咧就喺个雷达度经过咗佢哋应该经过嗰个炸 UFO， 咁去经过咗啦。之后个控制塔就话啦：如果而家你。另住面你都應該見唔到嘅。佢話因為點解咧？佢話你而家個飛機個戰機嘅左後方咧係有六架，右後方咧係有七架。 同佢一齊 formation 緊 喺度。係啊，直情喺度冇錯。 同佢表演 演習咁啊，唔知啊嘛。佢係喺咁樣飛法。咁之後咧就去到一路咁架飛機一路即係個戰機一路向前飛啦，後邊吊住咗十三架飛機，即係第三架嘅戰機啦嚇。一路吊吊下吊吊下吊到後邊所有十三架一下子消失咗之後咧、三架戰機都見唔到任何嘅光。而控制塔亦都又冇任何嘅即系个灯啦，佢嘅战机亦都冇任何灯，系三架战机喺个上空兜匀晒所有嘢啦，都系见唔到任何嘢，唯有翻翻去嗰个空军基地，咁就算啦。咁但系呢件事当然嗰晚就好大件事啦，又要开研讨会，又要登记做口供啊等等。咁而呢一份报告咧，巴西政府报告咧，佢其實冇正正式式咧公布咗呢件事出嚟，因為佢話咧呢件事咧係未 close file。 其實巴西政府嘅態度係同美國政府有啲咩分別？有冇話即係佢哋係更加想 cover up 啊，又更加想讓？佢哋係 open 嘅， 即係想讓 嘅。但係個問題呢、這個 case 咧就冇正式真係揚曬出嚟，因為佢覺得呢個 case 未 final 嘅，即係未完嘅， 可能會再有第二次。 係啦，甚至佢覺得可能實在要多啲嘅資料去研究。咁但係呢個 final 後來又係點樣得到咧？原來當時咧亦都係有個美國嘅政府人員咧喺呢個 又背叛咗自己 巴西嗰邊嘅基地裏邊咧做嘢咧，咁又係話不如你俾啲資料我啦，咁樣就攞咗之後咧就俾咗美國啦。美國之後咧就喺呢個元首級嘅報告裏邊咧，當然就詳細列舉曬所有嘅嘢啦。咁當然經過巴西政府同意唔同意咧，咁呢個就 即係呢份報告係美國。在世界各地搜集翻嚟嘅一個 report 嚟， 其實係，仲要係兩個民間 UFO 組織同埋一個半官方民間組織，咁就簽曬名，話俾人聽，呢啲係可信性同埋調查曬，做曬科研。 喺呢個report 裏邊有冇話啲相啊 video？ 即係我真係好想有 video。 佢有少少相片同埋啲檔案嘅記錄。 即係佢就咁寫字，咁點樣可以說服到啲國家元首？ 冇相係咪？一九五幾年嗰啲係咪少啲啦？ 我諗可能就 即 係 近代一九八幾年、七幾年 啲 啊。 嗰啲佢都冇登到好多相喎，但係有啲 report 係有啲畫喺度咯，但係相咧可能佢又唔想講俾你聽啫。 好，咁啊一點鐘後新聞再見啦，